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7:02，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今天的金戈铁马依然是由夏萌和我王毅为大家所带来。 嗯，大家下午好，我是夏萌。这个时间上金戈还是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啊。 我相信大家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需要一些调整，对吧？ 没错， 以往还是习惯于6点啊，您在这个下班的路上相对完整的收听，这要是5点下班的话，这个点儿正在 正常也都是5点下班嘛， 5点下班正好刚刚从办公室走出来嘛， 啊，就着急忙慌，赶紧就是手机拿出来听啊。 对，这你还得碰到一个好老板。 哎呀，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啊！嗯、 当然了，这是一个玩笑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因为从今天开始呢，东京奥运会的一些比赛已经是陆陆续续的拉开了，像在上午进行的比赛当中已经有垒球的比赛了。目前呢，中国女足正在和巴西队进行着女足的小组赛，这也是咱们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第一支亮相的队伍。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实时的关注中国女足对阵巴西的比赛。 嗯，没错。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关注中国三人篮球名单已经最终确认了哈，高诗妍入选。 除了在奥运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啊，我们当然也会连线前方的一些评论员，连线我们前方，稍后会抵达东京的北京体育广播的4位记者，了解最新的情况。除了在奥运方面呢，在中超今天呢，国安也是召开了一个赛前的新闻发布会，面对长春亚泰，我们也会了解一下比利奇啊和后卫于洋是怎么来分析明天这场球的。 嗯，是我们除了关注奥运之外呢，还要关注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向国教委会全会陈述，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当然在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从5点到7点2个小时时间里面和大家充分的一起来分享关于奥运方面的内容。当然也有话题啊，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一个就是正在进行的女足的比赛，现在呢中国女足依然是目前比较遗憾0-2落后于对手，一次几乎形成的单刀机会也是被对方的门将出击在禁区线上将这一次威胁进攻化解，如果能够盘过对方的门将的话就可以打空门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很遗憾，现在呢咱们还是0-2在比分上落后。这场比赛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持续关注。那对于中国女足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是否符合您的预期，也是今天的一个话题。 嗯，是。那话题之二呢，我们就聊点轻松的哈。 嗯， 这个您印象当中最为深刻的日本体育漫画是哪一本？ 哎，因为东京奥运会，我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在5年之前的里约，闭幕式的时候有一个东京的8分钟，在那个8分钟当中就有非常鲜明的动漫的色彩。 对， 而且所有喜欢动漫的咱们朋友们一定啊也知道，就是在日本的体育动漫领域当中，也是在他们的动漫的这个领域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我觉得如果是就是80后的朋友可能就脱口而出就好几个吧。 对，所以呢您也可以说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日本的体育动漫，或者说呢您印象深刻的体育动漫，咱把这个放得更宽一些， 也不一定非得是日本的。 对啊，但是咱们这屋的体育动漫确实也不太多、 主要还是日本的。 所以呢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这2个话题哈。当然在进入我们奥运相关报道之前，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河南的暴雨的情况啊。从7月17号以来，河南郑州等地遭遇了有史以来史上最强的降雨，已经造成了郑州市区12人死亡，当地已经转移避险约10万人。那么远在东京征战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奥运健儿们也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为郑州、为河南送上了他们的祝福。 位乡亲们，我是来自郑州的中国体操队运动员卢玉飞，此刻我正在进行东京奥运会的赛台训练备战。昨夜至今，我在网络上看到郑州和河南全省遭到特大暴雨的侵袭，我一直在为全省人民家人亲友担心，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可以一起携手渡过难关。我在东京和你们一起加油。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你好奥运， 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你好奥运。首先来关注奥运方面最新的资讯，那毫无疑问就是正在进行的这场中国女足的比赛。中国女足禁区里面有一脚打门打在了门柱上，弹出来补射稍稍的高过了球门的横梁，非常遗憾，两次机会啊，对于中国女足来讲，下半场比赛开始的这段时间已经是创造了两次非常好的破门机会。王珊珊刚才一次单刀球被对方门将扑出，这一次呢，王珊珊的打门打中了球门的立柱，弹出来跟进补射啊，也很遗憾没有能够将球打在门框之内。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女足好像距离破门已经是非常非常近了，比赛已经进行到了51分钟的时间，可以由夏萌先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咱们中国女足对阵巴西女足的首发阵容。 是，那么在首发名单当中，我们可以看见门将依然是彭诗梦，那么后卫线上呢有李梦文、王小雪、罗桂平和李静彤，中场呢是有张欣、王双、王岩、廖思文和杨丽娜，那么前锋线上呢是王珊珊，有王珊珊和这个王双，也是有这号称王炸组合哈。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为数不多的带观众的比赛，虽然我们现在通过电视画面看见观众人数并不多哈，但是还是有的，也希望这些观众的到来呢能够给女足将士们呢带去一些鼓励。 当然现在从比赛的进行角度来讲，0-2的这个比分对于中国女足呢难度是比较大的。这场比赛呢在北京时间的下午4点钟开球，比赛的地点在工程体育场，应该是这场比赛距离东京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比赛开始之后，其实中国队开局还是不错的，但是第8分钟巴西队的一次传中打到了禁区里面，咱们的年轻的中后卫李晴彤是解围出现了失误，被对方断球，巴西队的老将马塔在中路补射为巴西队首开纪录。而在第21分钟的时候呢，对方的比亚特里斯在禁区的右路突破之后完成了射门，彭诗梦呢扑球脱手，德比尼亚是补射再下一城，这样上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就取得了2-0的领先。但是下半场比赛打的这几分钟时间里面，中国队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进攻机会的，也希望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咱们的中国女足的姑娘们能够发挥体能的优势，因为我看了一下巴西队的这套后防线，四个人加在一块儿，应该也是超过了130岁，就是最年轻的应该也是已经有30高龄了。所以对于女足的比赛来讲，30多岁的几位老将，加上后腰的位置上达到了43岁的这个老将，他们的体能状况会是一个怎么样？是不是能够给中国女足在下半场比赛更多的机会？这是大家所期待的。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女足有关，我们先甭去猜说最后比分是多少啊，我们就先享受于比赛的过程，看一看女足姑娘们的表现有没有符合您的预期。 另外呢，这场比赛也是咱们中国女足参加的奥运会的第6次亮相了，从1996年女足在奥运会正式比赛以来，除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之外，每一届的奥运会的决赛阶段的比赛呢，咱们都是有中国女足的身影的。那在这一次比赛之前，贾秀全贾指导也说，小组第3因为也能够晋级，所以呢 出现的概率是相对比较大，但是要一场一场的拼。 没错， 这个对于咱们女足的姑娘来讲，首战面对巴西队，目前0-2落后呢，局面显得有些被动，但是后面还有两场比赛，24号下午4点对阵赞比亚女足，这是我们一定要取胜，而且要力争大胜的。在7月27号晚上7:30的时候，面对荷兰女足，这个比赛呢可能会更加的困难一些。这个应该是对于中国女足来讲，要去努力在整体的战略上进行分析的。 也来回顾一下中国和巴西女足以往的这个交手记录哈。历史上呢，咱们一共有过12次的交手记录，战绩呢是1胜6平5负。曾经也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啊，比如说0-4、0-3这样的大比分。不过呢，双方最近两次交手是在2017年国际女足邀请赛和2019年的永川四国赛。当时两队分别是以2-2和0-0的平局成绩收场的。所以回看一下最近两场比赛的这个比分情况啊，也就印证了刚刚我们所说的，比赛还是有机会的今天。 但是现在呢，就需要去把握住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的这两次机会呢，是比较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哈。也希望在后面再创造出来机会之后呢，一定有能够把这个皮球送进对方的球门，这样让比赛增加一些悬念。当然我们现在呢也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连线一下东京。尽管我们的4位体育广播的记者目前还没有能够抵达东京，但是前期到达的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赵宇呢现在就在日本，我们也请赵宇为我们点评一下中国女足在上半场比赛的表现。喂，赵宇你好。 主持人好。 这个和往常的连线感觉稍稍有一点是不是滞后是吧，就听到我们的提问之后要等一下。 有可能吧，因为是不是因为这个国际长途的原因 有点远 啊，我尽量早点听到你们的声音 啊。但这场比赛呢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应该是第一次亮相的队伍了。那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女足0-2落后，你在前方呢感受到的这个比赛的感觉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简单的分析点评一下女足在上半场比赛的表现吗？ 我觉得其实我本来以为这个贾指导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上半场踢得更保守一些，因为说实话你对这个巴西队首先了解的不是特别多，这个女足它不像男足似的就是信息更透明，然后了解的更能够更深刻一些。其实我觉得中国队应该是对巴西队一点都不了解，在这种不了解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实力不如对手，还不如收回来踢。我觉得他上半场的战术显得过于有些激进了，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后防线出了问题。如果说保守一点踢，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丢两个球。但是我觉得第二个丢球，这个彭诗梦这个守门员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总结一下。这个首先扑球的这个动作不是很标准，另外这个失误啊太不应该了。因为你丢一个球，可能你压出来踢还有一点机会，丢两个球，那等于其实上半场没有太多太好的机会了。当然了，这种不太保守的踢法。一方面呢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提前丢球过早，另外一方面呢也对于这种勇气我觉得是可以鼓励一下。毕竟到了这个下半场，其实我觉得中国队也踢得不错，最起码比上半场要强多了。上半场给我感觉就是队员们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没有说第一时间就找到奥运会比赛的感觉，可能更像是还是训练踢比赛啊，或者说踢热身赛的感觉。但是奥运会这种比赛，尤其是面对巴西队，你就必须得从第一分钟就紧张起来，所以说这个也是球队需要总结的吧。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是面对巴西队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将，咱们场上的一些年轻人啊，因为这一次队中只有4位参加过奥运会的球员，咱们一些可能年轻人的大赛的经验相对来讲要欠缺一点。第一个失球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咱们在后防线的处理球不是很干净。如果队长吴海燕这场比赛没有因伤缺阵，他出现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可能第一个丢球就不会出现。这也是对于咱们中国女足来讲呢，是不是为年轻付出的一些代价？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在这个比赛之前呀，我跟贾指导也通过微信聊了聊，他说这个巴西队基本上就是这个里约这批人为主，但是你像这种马塔这些老将啊，30-40岁的都在， 我觉得他这个经验是肯定是特别丰富，而且我觉得如果说评分来看，巴西队的经验值应该是90分以上，中国队这个大赛经验值也就是60分，甚至说都不到60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你上了很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不知道怎么面对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出现这种失误，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如果说吴海燕在的话，那在后防线上喊一喊，该呼应一下，说有些球处理的干净一些，那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好一些。所以说这个没办法，因为伤病嘛，谁也难免这种伤病，也希望他能够尽快伤愈复出吧。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消息说三场小组赛都打不了，但我估计应该不会是这样，最起码第二第三场应该调整调整也差不多了，这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是好消息吧。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上半场这个两个丢球真的是来得太快，靠得太近了。如果上半场只丢一个球，那可能到了下半场，就刚才我也看到王珊珊那脚球打到这个立柱上，其实我们如果说下半场对好好调整一下，其实是有机会的，只是说现在这个两个球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吧。看看接下来的比赛他们还能不能说做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其实呢，你要说前八分钟的这个比赛哈，在上半场比赛前八分钟呢，咱们也是创造了一些威胁的进攻。在下半场比赛也是同样，刚刚开场这个八分钟，一次王珊珊的单刀被对方的门将把球扑了一下。另外呢，就是刚才那次击中球门的立柱。但随后呢，巴西队很显然他们的经验，就像刚才赵宇所说的，经验值应该是在90以上，很快的就稳住了局势。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啊，还有30分钟的比赛时间，刚才提到巴西队的经验会非常丰富，但同时他们的年纪也要大一些，能不能够中国队抓住对方体能下降的机会，打一打反击？你对于剩下30分钟比赛时间的走势如何来判断？ 对，我觉得其实巴西队岁数确实比咱们大了很多，所以说这帮年轻的姑娘们一定要在比赛当中跑起来，就是哪怕我可能踢不过你，但我一定在跑动方面不输给你。而且我觉得队员们这种体能是没有问题的，据我了解，球队在这个仙河练的这种体能储备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是现在你可能我不知道他最终能不能把这个比分给扳回来，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跑起来，通过这种跑动把对方这个防线撕扯开。因为刚才又是巴西队通过一个反击打中了中国队的横梁，就不要给对手太多的这个反击的机会，一定要把这个中场就给对方一个很好的这个拦截。不管这个比赛结果如何，最起码我觉得要打出自己的这种风貌跟气质来，也为接下来两场比赛做准备吧。然后我希望这个我们通过体能能够在最后时刻打进一个球，或者说把比分扳平啊，最起码能够进一个球吧，这个是我一个最低的期望了。 确实呢，也是因为毕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的最先亮相的一支球队，也希望在比赛里面能够在剩余的3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打出精神风貌。同时呢，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还会继续保持着和赵宇的联系，关于在前方的一些采访的最新消息，可能还要听你和我们的连线。非常感谢赵宇，谢谢。 再见。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在前方正在东京的赵宇为我们所带来的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分析啊。从比赛的过程当中来看，中国女足啊，确实在这一段时间也是加强了自己在进攻当中的一些前插，打对方后卫的空当。只不过刚才这一次进攻呢，王珊珊是被裁判吹了越位，不过也希望中国女足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除了中国女足的比赛在今天应该还有其余的几场比赛。 没错。那么在今天的一些比赛当中呢，我们稍后也会去看一看其他的女足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么北京时间晚间的6:30呢，东道主日本女足将会对阵加拿大女足。也来说一说日本女足吧。日本女足最近10场比赛的成绩呢是7胜3负，近5场友谊赛呢是全都胜了，打进28球只丢了1球，所以说东道主日本女足的实力呢还是挺强大的。加拿大女足这边的情况是最近的10场比赛3胜4负3胜4平3负，打进了8球，表现呢 呢，这么一对比的话，就没有东道主日本女足那么强悍了。 啊，确实呢，日本女足也应该是在国际足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啊。除了女足的比赛，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咱们女足的姑娘们。尽管说呢，像唐佳丽因伤的原因无缘出征奥运会，但是在今天上海足协还是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提到了关于中国足协重启球员留洋计划啊，特别是女足的姑娘们，这一次呢，在上海方面宣布沈梦雨和唐佳丽将会出国留洋。唐佳丽加盟的是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而沈梦雨则加盟的是苏超的凯尔特人队。现年26岁的唐佳丽将加盟英超热刺，双方的合同期为一年。托特纳姆热刺这一边呢，也是官方发布了自己的社交媒体，欢迎了唐佳丽的到来。他们写到，中国玫瑰盛开在伦敦，欢迎唐佳丽来到托特纳姆热刺。当然不是去和孙兴民当这个队友了。 另外凯尔特人这边也是发了这个官宣的通告哈。那加盟凯尔特人之后呢，沈梦雨也将会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位留洋英国的女足球员。最近10天之内哈，三名中国女足球员先后是开启了留洋之路。继7月12号葡萄牙体育官宣沈梦露加盟之后呢，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热刺啊，还有苏超这边的凯尔特人，在今天也都先后宣布了中国女足的加盟。也希望女足姑娘们在海外，在异国他乡能够一切顺利。 除了加盟到了英超和苏超，包括像这个葡萄牙的这样的一些俱乐部，也希望呢中国足协不仅仅是启动这个所谓的留洋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咱们女足的姑娘们留洋海外的时候要做好相应的后勤保障。因为我记得当时王霜去大巴黎的时候 啊，只有他一个人哈。 咱们就觉得你看到大巴黎了，那是跟内马尔当队友啊。王霜后来说我在那儿的训练和比赛的地方跟这个大巴黎男足 完全不是一回事， 完全两码事啊。人家是在这个王子公园球场，说我们这离那个市里边也很远， 是 根本看不到男足的训练。那相信在这个女足的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哈，男足女足还是在欧洲也同样存在一些差距的吧。当然呢，在正在进行的女足的比赛，比分呢依然是没有变化。也看到咱们在微信当中啊，家里人也都提到了，像吴梦生说了，持续进攻一定能取得进球，但是呢，就是要防着对手啊反击的偷袭。另外8216也在微信当中提到，场面上看起来不如比分差距那么大，所以呢，姑娘们加油，争取进一个。 对 啊，王霜推一脚禁区里面打门，哎呀，又击中了球门的立柱。哎呀，中国女足今天的感觉 是不是不够幸运啊？ 运气确实也差那么一点点啊。刚才王霜的这一次斜传球真的是非常的犀利，打穿了对方的防线，禁区里面的射门也是很有威胁，但是又是同一个球门的门柱，和刚才王珊珊打中的门柱是同一个。中国女足再一次错过了进球的非常好的机会。 没事，我们再耐心一些，等待一下，等待这粒进球的到来哈。 在明天的时候呢，奥运会的男足比赛就将会打响了。虽然说没跟咱们中国男足没什么关系哈， 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儿？ 但是呢，也要说一说在奥运会男足赛场当中的一些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 的 记忆啊。因为毕竟相对于世界杯比赛，奥运会的男足比赛呢是有年龄限制的。我们在奥运会赛场当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冉冉升起的新星啊。虽然现在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编辑梳理的各项比赛当中这些名单啊，确实厉害啊，都是后来成名的。在踢奥运会的时候，大家对于他们的认知程度呢其实并不算太高。 但是也正是这些球星啊，他们从奥运会出，以奥运会为起点，最终走向世界杯。 我们也向大家呢简单的梳理一下吧，梳理5场啊比较重要的比赛。 是 第一个，先是1996年，这个相对就比较早了，这是一支让我们感觉充满爆炸力的球队，也是充满了激情，来自于非洲雄鹰尼日利亚队。正是呢在这个奥运会当中，他们的这个表现让大家重新认识到了尼日利亚的足球。他们在比赛当中迸发了惊人的能量，连续击败了巴西和阿根廷。在1996年的美国奥运会当中呢，夺得了奥运会的金牌。特别是在这个半决赛当中，他们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来自于阿森纳的卡努啊， 反败为胜，晋级到了决赛。可以说呢，尼日利亚队在那一届名单当中，像什么卡努啊什么，真的是让大家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啊。 嗯，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一支球队。接下来非常有力量的是个人哈、啊。如果说2008年阿根廷表现很好的话，那么4年前在雅典他们的表现就更好了。阿根廷队呢，不仅赢得了全部6场比赛，总共打进17球，场均进3球，表现出了超强的攻击力。另外在防守方面，他们也做到了0失球。当时效力于博卡青年队的特维斯呢，在6场比赛当中打进了8球，成为那个夏天阿根廷最闪亮的明星。那也是阿根廷男足赢得的首枚奥运会的金牌。 而且我记得在当时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中呢，阿根廷一共是拿了2块金牌，一块金牌呢是这个男足，另外一块好像就是男篮，当时是斯科拉带领的，是吧？2块最重的金牌。而在2008年，就是在咱们的北京的奥运会当中，大家印象肯定就更深刻了。在北京奥运会当中呢，阿根廷派出了包括像梅西、阿奎罗、马斯切拉诺、罗梅罗等等众多明星组成的豪华阵容啊、最终呢，他们在比赛当中一路战胜了科特迪瓦、澳大利亚、塞尔维亚、荷兰、巴西和尼日利亚，连续2次奥运会夺得冠军。这在北京相信大家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前2天上节目的时候，还有家里人提到，就是在工体啊，在鸟巢啊进行的这个比赛。 那接下来呢，这个哎呀，是怎么说，4合1多合一了 啊。 那就是2012年英国队的这个几合一出战。在国际足坛上呢，英国一共占据了4支足球队的名额。听一听哈、这个资源的一种英格兰、苏格兰还有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那么因为这4个部分呢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足球协会、但是国教委会他不这么认为哈、所以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呢，英国的4个部分必须4合1变成1支足球队去参加比赛。那么在最终的18人大名单当中呢，并没有苏格兰或者北爱尔兰的球员，只有12名英格兰球员和6名威尔士球员最终是成功入围。但是像布特兰德、罗斯、斯图里奇，还有联手像这个乔阿伦、吉格斯以及贝拉米的组合，可以说是星光闪耀了。不过呢，这种组合啊，他们最终在1/4决赛当中4比5输给了韩国队，很可惜没有能够晋级4强。 对，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啊。但是呢，这届比赛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吉格斯穿着英国国家队这个衣服，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唏嘘。如果他身边要有英格兰的这些球员的话，他们早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应该是有所作为了。另外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6年的巴西里约，东道主巴西队最终是夺得了奥运会历史当中的首金。你包括像以前什么罗纳尔迪尼奥啊、罗纳尔多是吧、罗马里奥啊、这些众多明星，但是他们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呢，能够去登陆奥运会舞台的人其实并不多啊。他们往往成名之后呢，没有参加过太多奥运会的比赛，所以呢，足球王国巴西也是没有拿到过奥运会的金牌。直到本土作战的里约奥运会上，内马尔啊，加上来自于咱们北京国安的奥古斯托，带领着一帮年轻人，最终呢是杀进了决赛，在马拉卡纳体育场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赢得了巴西队史的第一枚奥运金牌。打进这场比赛当中首球和最后关键点球的内马尔是功不可没。而在超龄球员当中的奥古斯托在中场的发挥其实也是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其实还不是这个，我想多说一句啊，在旁边的小马拉卡纳体育馆，巴西男足呢给咱们的中国女排算是打了一场电场赛啊。随后呢，下午的男足比赛结束之后，晚上的女排比赛，咱们中国女排如愿的3比1击败塞尔维亚，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算是奥古给咱们中国女排像打个样吧。今天的第一时段咱们就先告一段落，稍后继续回来。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18年8月31号，年仅16岁的中国小将张明玉夺得了2018雅加达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个人赛冠军，此前在省运动会当中都没有拿到过奖。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好的，在一段非常短暂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到正在为您所带来的燃在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不过比较遗憾的就是呢，在播放广告的时候呢，巴西队这边又进球了。 是的，就在我们这个想再聊会儿的时候呢，这比分又改变了啊。 现在是在考虑是不是啊，这不会在下一个广告时段的时候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要不我们这广告就 对，以后再有比赛的时候再广告，等到 缓一缓， 女足姑娘们进球之后，咱们再播，是吧？ 是。那今天有个话题也是和女足这场比赛有关的，我们去就先不去谈最终比分怎么样了，我们就场上这个女足的表现，我们来聊一聊，看看这个女足姑娘们的表现符不符合大家的预期。 另外在微信当中已经有大家开始点评这场比赛，比如说像青林少年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哈，咱们后面的两场比赛好好打啊就可以了。另外这边呢，宋彦军也在通过手机观看着比赛，说今天机会其实还是挺多的，只是没有把握住，有些可惜。唯有战斗呢，则说女足的姑娘们还是为年轻付出了代价。其实第一个丢球一脚破坏就行了，一上来咱们的年轻队员还是有点懵，有一点点紧张。还剩下大概15分钟的时间，看看女足姑娘们能不能够攻破巴西队的球门吧。我们在关于新闻的介绍的同时，也继续关注女足姑娘们在工程体育场的表现。 好，我们现在换一点其他的比赛去看一看。今天上午呢，东京奥运会第一场正式比赛就开始了，女子垒球成为了今年奥运会最先开展的项目，对阵双方是东道主日本和澳大利亚。那这场比赛呢，没有太多的悬念，东道主非常的强势，轰出了3记全垒打，最终8-1击败了澳大利亚女垒，取得开门红。 确实呢，棒垒球项目在日本开展的也是相当相当的普及啊。 有一些漫画就是以这个棒球为题材的。 对，当时这个棒球英豪啊也非常的有名，包括他们像因为棒球这个项目在甲子园，这有没有机会投球攻门，又打到了球门的横梁上。哎呀，今天中国女足工程体育场的这个门框对于中国女足来讲太不友好了啊，又是刚才一脚四传四射的吊射，对方的门将拖了一下打在横梁上，跟进的补射头球攻门再一次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这个门框已经帮助巴西队挡住了中国队可以说3次必进球的机会了。 有些朋友已经开始期待下场比赛和赞比亚的了啊。 当然这场比赛的胜负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悬念了，就看看咱们姑娘们在比赛当中会表现出怎么样的竞技状态。这个 Smile 说有体育新闻吗？现在难道这个女足的比赛不算是体育新闻吗？ 有很多。 对，刚才也提到了关于垒球的比赛，东京奥运会的垒球赛场是在福岛县的这个体育场，对吧？福岛的东体育公园。结果呢，在比赛之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在21号的比赛20号的时候，就一个警卫在东体育公园发现了一头体长大概是1米的熊。 体长一米， 其实一个小熊， 对，那并不大。 但是就担心有这个大的熊跟着他呀， 那也很怕怕。 对，所以在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就是在今天的奥运垒球比赛打响的早晨啊，上午进行的比赛，又有居民在附近看到了熊，所以这个熊出没啊，虽然是一个动画片，但是希望不要出现在奥运的赛场当中，也是为了作为这个预防的措施，当地的场馆附近开始燃放鞭炮，用这个鞭炮呢将熊驱离，并且加强巡逻。因为日本的当地媒体也说，在这个福岛的东体育场附近林木比较茂盛，平时呢也经常就有熊出没。 是，那也希望熊和人都平平安安的。 不知道是不是打出这个本垒打之后，这熊把这球就捡走了， 去玩了，拿回家玩了，给妈妈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和东京奥运会有关的相关消息。那么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呢，智利奥林匹克委员会证实，跆拳道选手费尔南达 阿吉雷在抵达日本之后呢，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属于无症状感染者。那阿吉雷呢，将会在日本接受至少10天的隔离期，而他原本将会参加25号举行的女子跆拳道57公斤级的比赛。为了他，这个。为了他以及其他人员的这个安全哈，他不得不放弃比赛，因此也成为了第一位因为确诊新冠而弃权的选手。根据统计呢，从7月1号以来，已经有75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新冠肺炎，其中包括6名运动员。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队伍的备战情况。据了解，美国女子体操队决定离开东京奥运村，自行入住酒店，为的就是避免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由于东京奥运村当中接连出现了感染病例，那么美国女子体操队的教练塞西尔·兰迪20号的时候呢，就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写啊，说这个美国运动员将入住酒店而不是奥运村，这是大家一块做的一个决定，因为酒店里的条件会更好一些，可以更好的去控制感染的可能，保护大家的安全。那美国体操协会也表示呢，希望运动员住酒店而不是奥运村。东京奥组委呢对这件事这个行为的回应是这样的，对于个别队伍的决定他们也无法评价。 现在呢在女足方面，这个比赛进行到了第80分钟的时间哈，巴西女足又是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确实呢，这场比赛中国女足面对巴西队呢打的是比较开放的，到现在为止也非常努力的在寻求自己的进球，当攻上去之后在攻守的平衡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看一看巴西队的这个点球怎么样吧。继续来关注美国奥运代表团。美国队呢今天也是官方宣布了公牛的球星拉文扎克拉文已经解除了健康与安全协议，他将在本周五启程前往东京加入球队。拉文呢在昨天凌晨触发了健康安全协议，并没有随队前往东京。拉文是为美国男篮打了4场比赛，场均可以贡献10.3分，仅次于杜兰特和利拉德，是美国队的第3得分点。包括在热身赛当中呢，逆转巴西，拉文呢是在下半场就拿到了13分。美国队呢在这个12人名单公布之后，也遭遇到了各种的突发情况，比如说比尔确诊被迫退出了奥运会，乐福因伤无缘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之后呢，像凯尔登、约翰逊、麦基顶替进入到这个名单当中。现在呢，美国队是有8个人抵达了东京。另外，除了扎克拉文，还有像今天正在打 NBA 总决赛的布克、霍勒迪以及米德尔顿，将在稍后启程前往日本东京。 继续来关注篮球。那么中国3人篮球官方呢今天是晒出了一张全家福啊，其中呢3人篮球男篮进入最终4人名单的是胡金秋、高诗妍、李浩南和严鹏。 女人这边呢是杨芷婷杨舒瑜、王丽丽和万纪元，只有张芷婷一个人是打过之前的3对3的世界杯，另外3个人呢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5人制篮球的阵容同时呢，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男篮非常重要的球员胡金秋今天也表示说呢，3人篮球和咱们这个 CBA 也就是5人篮球最大的区别就是转换非常快，对短时间的爆发能量要求很高，所以3人篮球的战术打法以及在比赛当中每个人的位置职责和5人篮球还是截然不同的。要看一看咱们现在2支3人篮球队像女篮这边只有1个人是打3人篮球的像杨舒瑜、王丽丽、万纪元都是之前打5人打过国青男篮这一边呢，像胡金秋、高诗妍也是没怎么打过3人篮球，李浩南和严鹏打过一些所以看这个阵容到了奥运会赛场当中能不能够尽快的适应3人篮球的比赛的节奏。 是我看这个3人篮球啊，其实在咱们普通人当中打的还挺多的因为场地的条件啊，包括人员的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3人篮球其实普及起来应该还是挺快，或者说更容易让大家接受的。 这也是为什么3人篮球进入到了奥运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更有利于这项运动的开展。3人篮球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赛程，它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比赛赛程哈，将会是进行参赛的8支球队的单循环赛，从7月24号开始进行单循环，然后呢打7轮单循环之后再进行1/4决赛，1/4决赛完了之后再打半决赛和决赛，半决赛和决赛是在同一天。三人篮球因为每一场比赛只打到这10分钟，静时的10分钟时间或者打到21分结束，一天要将进行2场比赛。其实男篮和女篮都是同一天进行 这个三人篮球的比赛。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具体的赛程安排哈，从7月24号到7月27号，比赛呢基本上是一天有两场比赛。 一天两场， 对对对。那么7月24号上午的11点呢，中国将会对阵塞尔维亚，然后下午2点对阵的是俄罗斯。7月25号咱们将会面对拉脱维亚和荷兰，26号对阵比利时和波兰，27号对阵日本，也就是4天之内打7场比赛。 对于拿冠军的球队呢也很有意思，他们将会在最后的一天啊，也就是在决赛日的时候呢先进行半决赛，赢了之后啊再晚一点的时间就要进行决赛，这个赛程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密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代表队。这边呢19号的时候，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队是进行了第一次的训练。 是的， 领队孔令浩也表示说呢，针对奥运会，队伍是制定了预赛当决赛打，决赛当预赛打的这个方针，也就是蓄力预赛，力争决赛。但是进了决赛之后呢，就要放下包袱，享受比赛。其实这个是很多咱们的运动队共同应该要做到的一种心态。 没错。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相关球队的这个备战的情况哈。再来看一看羽毛球方面，那么马来西亚奥运代表团的团长，也就是这个退役羽毛球的名将李宗伟呢，已升级了，已经成团长了。今天他就说，在疫情下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将是非常特别的一届奥运会。羽毛球这个项目呢，其实不确定的因素还是挺高的，结果非常难以预测。那么对于本届奥运会羽毛球项目，他认为说由于疫情嘛，球员比赛的机会特别少，尤其像中国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国比赛了，不太好猜中国队现在球员的情况怎么样哈。他说像陈龙啊、石宇奇啊，还是其他的一些队员，他们状态怎么样啊，现在都不太能够确定，因为不能完全看球员的这个比赛录像来判断他们的状态。李宗伟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现在呢身体情况还是挺好的。在2019年宣布退役之后呢，他就被任命为马来西亚东京奥运会代表团的团长了。但是呢，也是由于疫情的问题，他不太确定，自己健康方面究竟接下来的这个安排会怎样。他自己呢没有随马来西亚代表团前往东京。他说马来西亚代表团这次有30名球员，在羽毛球、跳水、自行车项目当中都有机会去拿奖牌。自己虽然人没有去东京，但依然会通过网络这样的方式呢和运动员们保持沟通交流，给他们加油，给他们提供意见，也期待马来西亚能够拿到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另外呢，在这个马来西亚进行的国际奥委会的第128次全会当中，2015年咱们拿到了冬奥会的举办权。其实呢，对于李宗伟来说，他对于北京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也说，虽然2008年自己在北京奥运会的男单决赛当中失利了，但是当时北京奥运会的充分的准备和完善的设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也希望说，如果疫情能够早日缓解的话，他会到现场来观看北京冬奥会。但是冬奥会呢，应该不会给李宗伟更多的展现他的机会了，是吧？ 是。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中国女排吧，因为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三大球的这个项目，目前呢中国女足是第一支亮相的球队，暂时现在0-4落后于巴西女足啊，第86分钟的时间，比赛呢距离全场结束大概还有这么5-6分钟的时间。而中国女排呢也在抵达了东京之后就立刻展开了自己的训练，19号女排是抵达了东京，20号呢就赶往了训练馆开始第一堂训练课。对于全队来说，在国内到了东京，只是一个用队内的话来说，就是空间上改变了啊，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变化，该训练训练，该调整调整。在昨天的时候呢，中国女排是来到了东京的江东区的训练馆来进行训练，而且呢，为了做好赛前的准备啊，女排早在2年前就把这块场地给预定下来了。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在最近的几年取得好成绩，这个成绩都是靠所有的队员拼出来的，更重要的也是靠着更加完善的保障团队。据说这个训练馆啊，我也看了一下，距离比赛地不远，而且今年这个女排的比赛呢，咱们也不用转场。咱们中国女排据说把这个训练馆包到什么时候呢？包到这个决赛日之前。 哇、 这就是 做了充分的保障工作， 表明了我们的决心，是吧？我们用完这个训练馆之后，就将会踏上 决赛争夺金牌的赛场。 嗯， 也希望呢中国女排把咱们预定的这个场馆时间啊用得满满的。 嗯， 我们来听一听主教练郎平郎指导和队员张常宁对于抵达东京之后的表态。 今天主要是恢复一下，另外这个场地特别热，队员出汗比较多，我们是担心太多水会造成湿滑呀、受伤啊，所以我们启动的比较慢一点。 2019年我问您，您总是说我们站上赛场一定要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那这个信念是不是还是没有变？ 我觉得目标是不变的，但是结果不知道，谁也不能说我坐着去想结果，必须要靠拼出来，还要看对手给我们多少压力，我们能够承受多少，另外我们给对手什么样的制约。我觉得比赛呢是相互相成的，是完全可以转化的， 一场一场打。 对，一局一局打吧。 还是挺激动的吧，特别是奥运延期了一年之后，我们确实又多了一年的准备时间，然后大家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在比赛场上来验证我们的训练节成果。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料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料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料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几位记者为大家所制作的奥运宣传，他们呢也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是启程前往了东京。在节目的第四时段，也就是在6:30到7:00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尝试连线他们啊，他们应该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就可以抵达东京，继续来关注关于奥运会方面的消息。 嗯， 今天下午的时候，国际奥委会是官方宣布了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获得了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就一竿子就知道了，这个11年后啊， 哎，因为在随后呢是巴黎和洛杉矶啊， 是 未来的两届奥运会的这个主办城市。 对。那之前呢，国际奥委会是在2019年改革了奥运会举办地的这个产生的机制，不再采用以前确定好几个候选城市这个方案，而是用这个投票决定的模式。那么国际奥委会成立了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以取代之前的评估委员会，负责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推荐多个或者就推荐一个候选城市。有报道说呢，布里斯班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被推荐的城市。澳大利亚奥委会呢对国际奥委会的表决也表示欢迎，他们会继续努力办好2032年的奥运会。 嗯，现在呢中国女足和巴西女足的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时间了哈，但是比较遗憾，就是在马上进入到伤停补时的时候呢，中国女足的防线再告失守。 嗯， 现在呢中国女足是暂时0-5落后于巴西女足，可以说呢在今年这个奥运会揭幕战开场的比赛当中，这个比赛的局面不是很理想。开场的第一场比赛遭一场大比分的失利，对于中国女足来讲呢恐怕会是一个相对沉重的打击。 嗯，这就是不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给年轻所交的一个学费呢，付出的代价呢啊。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大家要客观的看到，就是中国女足和现在世界顶尖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因为巴西队现在已经不再是世界最顶尖的球队了，即便是这样，中国女足呢还是在比赛当中0-5大比分的失利。可能大家会在赛后更多的考虑贾维权贾指导他对于整个比赛的战略方针、战术安排上是否合适。 那这场比赛大概率事件也就是维持这样的比分了啊。 嗯， 我们就期待着后两场比赛对阵赞比亚、对阵荷兰，中国女足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 嗯，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啊特别提到啊，像49城 VIP 也说，巴西队一个37岁，一个43岁啊，不是应该看能力出战吗？也认为，贾旋贾指导没有带几位老将，更多的带年轻人，是在人员使用当中呢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当然，我们有一些老将，比如像唐佳丽，对吧？他也是因伤没有能够进入到奥运会名单。比如说像吴海燕，作为后防的中间，也是因为伤势无法出现在比赛的赛场之上，伤病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这场大比分的失利的确会给球队在士气上带来一些影响。另外呢，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在日本东京方面继续还在刷新着一些新的消息，都是运动员退出东京奥运会的相关消息。像荷兰的女子滑板运动员肯尼雅各布也在她的社交账号当中呢发布，由于新冠检测呈阳性需要隔离10天，所以呢不得不退出东京奥运会。她也提到说呢，感觉非常伤心，意味着自己的奥运之旅结束了。也都是无症状感染者，他说自己感觉自己很健康很健康，但是呢这个检测的结果是让他无缘东京。他说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时间来恢复自己吧，2024年巴黎奥运会见。另外捷克的一名球员，也就是乒乓球运动员帕维尔，也同样是因为新冠检测呈阳性需要隔离，不得不退出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这样的报道呢 还会越来越多， 希望咱们的中国的运动员们在本届奥运会当中不仅要在赛场上取得成绩，其实更重要的是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在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我觉得这个健康第一平安第一是最重要的。 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段呢，还会为大家带来中国红群英会的系列专题，为大家带来的是现代五项的潜力小将张明义的故事。 2018年8月31号，年仅16岁的中国小将张明玉夺得了2018雅加达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个人赛冠军。此前在省运动会当中都没有拿到过奖牌的她，却帮助了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上的3连冠，着实让观众感到惊喜。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夺冠可以说是张明玉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也是这一次夺冠正式开启了张明玉运动生涯的辉煌之旅。一年后，这位年仅18岁的姑娘以总分1328分的成绩超过队友魏丹妮、钟秀婷和边雨菲，在2019年现代五项亚洲锦标赛中成为唯一一位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中国运动员。对于获得奥运入场券，张明玉表示， 全国竞争压力那么大，也有很多师姐们成绩比我好的也有，然后自己拿到这个资格还是很开心，但是拿到资格之后那就要想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 对此，张明玉的主教练王海军表示，夺冠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压力。 亚运会冠军其实对他来说压力挺大，也是个包袱，这些年一直压在他身上。他毕竟年龄小，他总想摆脱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头衔，但是外界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就是很多就是运气好，能打亚运会运气好，亚运会拿了冠军还是运气好，拿到奥运会资格还是运气好。 当谈到张明宇备战东京奥运会时，他的激光跑项目教练员段秀全指出，心态是第一位。 你看他下午训练无法无重，七秒。至于说他这个技术是到了，他射击这个技术是那么无法无重的话，这个节奏技术是到了，那就看他在比赛的时候这个心理如果很平和的话，那他就能打出这个训练水平了。 亚运冠军是外界对于张明玉的标签，但在生活中，张明玉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 就大家一看吧，可以把目光放在这里，因为这是我一个小爱好，就是收集一些盲盒。然后最近比较喜欢的是这一款，就是星座款。然后呢，很幸运我抽到了我喜欢的最喜欢的两个星座啊。这个线最近一些想要搞了一个小刺绣，打算给我妈妈做了一个荷包。就近几年吧，比较喜欢戴这个手链。出门在外的话都会戴这个手链，就是莫名的吧，我妈妈给我的。然后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珊瑚珠吧，就是戴了一个手链，我觉得又好看，可能内心会有点寄托在里面吧。比如说比赛啊，或者是外出什么的时候，会带着这个东西。

明天的比赛是几点啊？深秋在问啊。明天比赛是下午的4:30，到时候咱体育广播也会由王毅来进行转播的。 一号线说明儿就踢亚太了，哎，确实这就是现在的中超比赛节奏啊，三天一场球，就像比利奇在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是很快的，我们又见面了。 嗯， 你想，三天见两回，赛前新闻发布会一回，第二天比完赛之后，赛后新闻发布会一回，比完赛。休息一天又赛前新闻发布会了，就是都快大宝天天见了 好朋友也没有见得这么频繁的。 嗯 微博微信这会儿也还是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聊今天两个话题。说到女足，大家还是都挺叹息， 对， 心痛，都在聊呢啊。可以说一说女足这场首秀，您看完之后满意否？另外呢，也去聊一聊一个轻松的话题，就是说您印象最深刻的日本体育漫画，有哪些？ 对， 嗯， 这边呢 ，Mr. Wake 他提到刚刚结束的女足比赛，他说可惜了咱们女足的姑娘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说下一场必须死守摆大巴，看看能不能够反击，不然还会场面很难看。但是下一场咱们打赞比亚，咱们应该是按着别人打， 嗯嗯嗯， 赞比亚是这个肯定实力相对比较差的一支球队， 嗯， 打他咱要死守，他也死守，一分他能接受，咱可接受不了， 拖死对方，拖死自己。还有这个吴梦生也说，今天这个运气恐怕可能真是太差了。 对， 嗯， 四次球门的门框真的是运气比较差啊，希望后面的能够时来运转吧。 嗯， 还是回到中超的赛场当中，在今天下午呢，刚才我们听了是比利奇的赛前发布会，长春亚泰的主教练陈阳也是带着球员孙杰出席了赛前的发布会。陈阳呢也是总结了上一轮输给河北的这场球，他说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哈，每一场比赛都会去进行总结，更多的呢通过视频统一思想，因为两场比赛之间的训练课这个课时太少啊，根本没有什么时间训练，所以更多的是以会议和视频的方式来统一思想，明确一些战术层面上的东西啊，去面对国安队。前面的几轮比赛陈阳呢是阵容没有什么太大的调整，面对后面的密集赛事呢，他也提到前五轮大家都知道亚太是一个升班马，更多的要以主力阵容和新来的球员进行磨合，那现在呢前五轮比赛来看主力阵容磨合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相互熟悉的前提之下，后面这个阶段会做出一些人员的轮换。但其实对于长春亚泰来讲，他刚踢了一场球，他有什么可轮换的？他前面的四场比赛是没轮换，但是歇了俩月呀。 有朋友在聊呢，说这个应该说长春比咱们更不适应苏州的天气。皮球也说明天下午还是外场，16:30，还有 刚才比利奇不是说了吗，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场地啊， 好朋友又见面了 啊，又是在外场踢的像一场这个训练赛一样啊，就像这踢野球的一种方式， 对，到了周末了，对，大家都组个局报个场子。 然后这边呢也有球迷朋友，你看像我是曼联就说了，一说踢亚泰我就想起了当年封体的雨夜 啊， 您回想一些美好的事情啊，当然打长春亚泰，亚泰是咱们一个苦主，美好的事情不太多，想想当年在客场面对亚泰的时候，咱们打那场6-2是吧，这是比较少见的打亚泰的时候印象比较美好的这个回忆了。深秋也说一说亚泰我想到的是高洪波高指导， 肯定不好打呀，就看看吧。 唯有战斗也都提到，就是亚泰啊，一说亚泰就是当年的雨夜埃尔维斯的那一记头球，的确这比赛不好打，也看看明天的比赛当中咱们国安队会做出怎么样的调整，能不能够有一些阵容的轮换吧。 好，我们继续把目光再转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来， 进入到今天的 走进 冬 奥 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在今天的走进冬奥会当中呢，来关注在东京所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的全会。北京冬奥组委呢向在这个全会陈述了筹办工作的最新的进展，表示将为世界奉献出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国家委会主席巴赫呢非常肯定北京目前所取得的进展，认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将成为世界冬季体育项目的里程碑。 那么延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呢，23号就开幕了。在东京奥运会之后，奥林匹克将会进入北京时间，北京冬奥会呢将会在明年的2月4号开幕。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陈述会当中呢，主要围绕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测试活动以及测试赛、赛事组织和场馆运行、赛事服务保障、宣传推广以及文化活动可持续和遗产，包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关的介绍。 张谦呢在陈述的时候也表示说，北京冬奥会所有的12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并且通过了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考察和认证，非竞赛的场馆建设改造也在稳步的推进。今年2月和4月，北京冬奥组委成功的举办了雪上和冰上的项目测试活动，对于场馆的设施、竞赛组织、应急演练等等关键的要素进行了有效的检验。按照这个计划呢，9月到12月份将会视情况再举办10项国际赛事的测试赛和3个国际训练周来进行全要素的测试。 那现在呢，各竞赛场馆团队全部组建并且集中办公，非竞赛场馆团队呢也正在抓紧的组建，市场开发势头也很好。3月以来新增的赞助企业有5家，总数已经达到了45家，而且这个赛会的志愿者方面哈，全球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了112万人。还有在宣传推广和文化活动方面呢，北京冬奥组委已经确定奖牌设计方案了，还有发布了这个火炬外观设计、火炬接力总体方案，也经过国教委会、执委会的审议通过。开闭幕式的创意方案也在继续深化。与此同时，北京冬奥组委呢还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遗产报告。 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成立了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还和国家卫健委等组建了国内疫情防控专班和专家组，协同推进冬奥会的疫情防控工作，坚持把保障运动员等参会各方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北京冬奥组委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将会以下一站北京为主题开展系列的宣传活动。 那么在今年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新兴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滑板啊、冲浪等等哈， 攀岩。 攀岩，对对对。那么昨天呢，国教委会第138次全会还通过了滑雪登山运动会成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那么中国登山协会攀岩部的主任厉国伟他就说，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滑雪登山运动员和裁判出现在国际赛场当中。青年教练张娜也说呢，滑雪登山这个项目哈，在中国兴起十几年，终于也是迎来了新的曙光。滑雪登山呢是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的正式项目哈，如今是再次回归，因此呢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新的项目，它是一个历史挺悠久的项目。 但是我反正想象不出来滑雪登山是个什么劲儿， 就滑一会儿就爬一会儿，滑一会儿爬一会儿， 就因为滑雪都是从山上往下滑 就滑下来再爬上去啊， 登山是从下往上走， 省略了缆车这个步骤 啊， 自己 主要是绿色出行省缆车 省去了这个。 不知道家里人对咱们滑雪登山这个项目是不是有了解哈，给我们俩也更多的。 不是，他这个山坡滑下去了，往前再走一点上那个山坡再往下滑， 是你说的这样吗？ 把几个山头都滑了， 把这个山头都占上当然抢占山头的这个比赛也被称作是天王山之战是吧， 是 在前天的时候呢，天王山之战也就是 NBA 总决赛纳乌的第5战雄鹿队获胜了，所以进入到今天呢是赛点之战。结果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NBA 总决赛的第6场，密尔沃基雄鹿队在主场105-98战胜了菲尼克斯太阳，这样总比分4-2夺冠，让2追4啊，0-2落后的情况之下呢，打了一个4-0。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字母哥狂砍50分、14个篮板和5个盖帽，霍勒迪是拿到了12分、11次助攻和9个篮板球的准三双，米德尔顿得到了17分、5篮板和5助攻，波蒂斯在这场比赛中呢，发挥也非常的出色啊，拿到了16分。太阳方面，克里斯保罗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6分，而 布克是22投8中，只得到了19分。其实很多的家里人刚才在微信当中也都是心疼保罗呀，心疼保罗在总决赛的赛场当中触摸到了总决赛的地板，但确实没有能够捧起总决赛的冠军奖杯。我们也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呢，请进篮球评论员周贺，让他为我们分析一下雄鹿拿到总冠军的表现。喂，周贺你好。 哎，王毅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这场比赛之前就感觉势头是不是就已经在雄鹿这边了，最终呢雄鹿4-2让二追四是吧，拿到了今年的总冠军，你怎么来整体的评价雄鹿在今年总决赛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 对，其实今年怎么说，雄鹿他的这个整个季后赛历程啊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包括打这个老鹰一度也是比较被动，这个包括打这个篮网也是一度0-2落后，但是呢最终呢都有惊无险的过了这些关。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本身这种就是韧劲儿和他们这种不服输这种精神，其实这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也有这个赛季也有一些争议啊，包括他们这防守的强度啊是吧，这个一些防守动作啊大家有一些争议，但是不得不说等到赛季打到最后能够走到最后的那支球队一定是就是他有他的这个长处和这个优势，这就是在跟其他队友相比一定是有他优势在的。所以从整个赛季看下来，在包括在这个系列赛0-2落后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雄鹿可能够呛了，说这能4-1就不错了。但是人家呢一路赢下来，而且呢第三场一场大胜，第四场呢就是其实是打到最后了，这个应该说也是比较惊险的一场胜利，保罗最后一个失误，然后最后雄鹿赢下来，然后紧接着天王山也好，然后这个第六这个今天的比赛也好，就是他们我觉得应该说把握住了很多的机会，而且在最后时候咱们都说怎么说这个罚球不好，你看人今天这罚球前面是17罚16中， 哎对， 这一度17罚16中，我们说这要是库里啊我能接受，但是你说这怎么说然后真是不敢相信，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球员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他能打出这样的表现，你说他是巧合也好，你说他是这个怎么说是意外也好，但是我真觉得就在这个舞台上可能没有那么多意外，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些努力，没有这样的足够强硬的心理素质，没有说足够好的这种发挥，你是不会有这种意外的。你说我就蒙，今天像咱们说考试我就希望这个我蒙的都对是吧，这考的我都会，这不现实， 就你蒙一次行， 哎对你蒙一次行，你说这场比赛里边你17罚16中，你说就这个命中率，保罗那个技术犯规罚球都没罚进，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的这个心态啊都会受到一些干扰，在这种就是保罗都没罚进，字母哥人家这罚球命中率能够到这么高的位置，我觉得其实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定的问题。所以打到最后你看到雄鹿这支球队呢，第一就是他这些球员啊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就是都是布洛迪也好米德尔顿也好，这都是30多岁的球员，都是这个应该说经历了很多，虽然没打过总决赛但是他经历了很多，然后你要说整个这个季后赛的历程他们也经历了很多逆境，那人家呢现在就是通过这一步一步的最后走到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应该说也算是实至名归吧。虽然今年就是大家可能因为这伤病的原因啊等等觉得整个季后赛可能打了一些折扣，整个联盟的这个状态少了很多超级巨星，但是能够打到最后，字母哥打出了一个这50+14然后又加5个封盖这样的表现，我觉得也还算是说给联盟新一代的这超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然后而且呢是打出了一个非常高光的表现。 其实另外呢我想和你再说两个人哈，一个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发挥的很出色的霍勒迪啊，霍勒迪呢是拿到了一个准三双成绩，在今年霍勒迪的加盟是不是为雄鹿整体战斗力的提升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他更好的完善了现在雄鹿队的人员的构架和体系。再有呢就是主教练布登霍尔泽，他现在的雄鹿队在今年的系列赛当中几次出现先落后啊，然后实现调整大逆转反超的，如果简简单单就是说球员的个人的能力，这可能不足以说明问题，应该和教练员的调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吧。 第一呢说霍勒迪呢他的确就是在今年给雄鹿带来了很大的提升，我们在比赛里边看到他的那种防守的硬度也好，然后这个个人的表现也好，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后卫，他虽然不是说像保罗那样你说他能够说这原来一场比赛能够送10几个助攻好像不这样，但是呢其实他在关键时候这种关键发挥真的是 我觉得值得信赖的。 嗯， 然后之前我还这个看了一视频，就是啊，霍尔迪平时夏天这个训练呀，跟很多这球员一打一，然后其中有咱们这个 CBA 外援福格，原来北控的福格。 嗯， 福格跟霍勒迪相比，就是福格在 CBA 大家都知道什么样啊，就是基本上这个实力水平大家清楚。福格跟霍勒迪一打一，福格基本上 就没投篮机会， 哎，没有投篮机会， 没投篮机会。我看那一打一的视频了 啊，对，我们就说这真的这个人跟人一对比啊，这差别真的太大了，就是真的就是你一看到这个视频就知道，就为什么霍勒迪他有今天的这个状态，而且呢，说话他在就是。在雄鹿队，包括在 NBA， 就是为什么能够立足，能够让字母哥觉得，哎，这个队友能够帮助我去实现一个冠军梦想。我觉得这跟平时第一跟训练有关系，第二呢，就是他的确有很强的实力，就是他攻也好，防也好，联盟一阵的防守，就是他在这个位置上给雄鹿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和提升。 嗯， 然后第二呢，说布伦霍尔泽，其实布伦霍尔泽是我印象当中就是比较固执的教练了，真的是就是最固执的教练之一了。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这首发阵容基本上就是固定的。铁打的首发阵容是吧？不管你是谁，谁是谁，然后不管你什么情况，你是不是这个点名打我这个洛佩兹也好，我就是这大阵容，我就这样。哎，你谁爱怎么着怎么着，我就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教练。但是呢，真的到了这个到了季后赛，其实你说他没调整，他真的有调整。你看今天这个比赛，他到最后的时候打了有差不多一节多的小阵容，洛佩兹就没上场，就是靠布里斯在打，就是他是有自个儿的调整的。所以呢，能够看到就在这种。比赛当中呢，你说啊，这些教练员跟队员，他们我觉得本身已经是具备了一个顶级的实力跟水平，而且雄鹿这么就这几个赛季一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嘛，起码在常规赛是吧，经常是常规赛冠军等等。那布伦霍尔泽呢，其实护着也好，不弱，但是他的确有一定的这个经验，而且呢，在比赛里边也做出了一些应该说有效的调整。而他这阵容现在手头呢就这些人，然后呢能够做到的呢，其实。你说他一下打得特别小了也不现实，然后整个球队呢根本的体系还不能发生改变，因为他是要围着字母哥打，对吧？字母哥就是他是自带体系的球员，你必须要围绕着他，其他人得适应他的这个节奏跟打法。我觉得就是整体上来看，就是布伦霍尔泽呢应该说也算是很好的完成一个这个主教练这么一个任务。再有呢，就是说在比赛里边他最重要的是给球员注入信心啊，就是很好的捏合了这些队员，不管你多大牌，不管你是什么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不管咱们面对顺境逆境，他能让这些球员心里边就是不放弃，能够把这些人拢住了，这就不容易。有时候你说这个0-2落后，几次0-2落后，有人心态就崩了，是吧？就是这心态崩了，他就坚持不了了。但是呢，布伦霍尔泽带这队呢，他始终能够保持着一个，就是说，我心态还不错，然后呢，我不放弃，这就不容易。就是教练能把这些队员。从这个心理上啊，就是怎么说，这个把握住了，其实真的是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一个赛季的 NBA 的赛季也就是告一段落了，最终呢，字母是如愿的捧得了总冠军的奖杯，也算是一点点的弥补了希腊国家队不能够征战里约。奥运征战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遗憾吧，也谢谢周贺啊，咱们关于篮球的一些相关话题，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我们会持续的保持联系，谢谢。 好嘞，哎，再见。 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咱们家里人有说了，说这嗨，这也就是字母去不了奥运会，到世界杯的到这个 NBA 决赛赛场当中发泄一下， 把不满都发泄在这个赛场上，那也可以 啊。 关键他没有去打落选赛，也是因为球队进入到了总决赛。如果他们在半决赛当中被淘汰出场的话，他要去加拿大参加维多利亚赛区的这个落选赛，还说不好希腊能不能进奥运会的这个赛场。 所以人家这个努力也没有白费啊，这辛苦也没有白吃啊。这个总决赛4-2击败太阳之后呢，他也是成功，而且是全票当选总决赛的 MVP。 因为在之前的常规赛当中呢，他拿过这个常规赛的 MVP， 尤其是上个赛季啊，拿到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之后，带领雄鹿队在上个赛季的季后赛是直接折戟沉沙，也被大家喷得不轻。那这个赛季呢，终于是拿到了职业生涯第一个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啊，在这个 FMVP 就是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投票当中，所有人都把票投给了字母哥。在总决赛的赛场当中，场均贡献 35.2 分、 13.2 个篮板球、 5.1 次助攻、 1.2 次抢断，还有 1.8 次封盖，命中率 61.8%， 确实是统治级的。 是的，而且只有26岁的他已经获得了非常多的成就了我们也来看一些数字。只有26岁的字母哥呢，已经集齐了像 MVP 啊、总决赛 MVP， 还有年度最佳防守球员以及最快进步球员的荣誉。同时呢，他在常规赛阶段一共砍下了12,319分、5,371个篮板、2,642次助攻、765次盖帽和692次抢断，这一系列的数据加一块就获得了他这个闪耀耀的戒指。 而且在这场比赛里面呢，独得50分，这个已经追上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名宿，比如像埃尔金贝勒的61分、里克巴里的55分、乔丹的55分啊、杰里维斯特的53分，以及差一分他那个最后那个罚球没进，罚球进了的话就追上了勒布朗詹姆斯的51分。字母确实发挥的非常的出色，而且最关键的不仅仅是字母啊，这是字母一家子，我们来看一看啊。杨尼斯，他叫杨尼斯阿特托昆博啊，他的哥哥叫这个塞纳西斯阿特托昆博，跟他在同一个球队，都在雄鹿。而他弟弟叫科斯塔斯，在2020年，就是上个赛季，跟着湖人是拿了 NBA 的总冠军，一家三兄弟全部都夺得 NBA 的总冠军。 这得感叹基因的强大、 NBA 的历史上头一遭。 前无古人，后边没准有没有来者了。 很难哈，你这一家子这个你再出一根四个啊，根四个都能进 NBA， 还能都打总决赛，还拿总冠军，这确实是太难了。可能对于字母这一家的羡慕，保罗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羡慕死人家了。 还有呢，说这个夺冠拿奖金的事儿呢。这个雄鹿夺冠之后呢，霍勒迪19投4中拿到12分，那么他成为这个季后赛所有球员的最高，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场的时候雄鹿净胜了159分。值得一提的就是，随着雄鹿的夺冠，霍勒迪将会拿到100万的奖金，这样呢，雄鹿将会成为一支奢侈税球队。 对，不拿这个奖金的时候没事， 对，拿了之后呢，他们就得交这个奢侈税了啊。上一次他们交这个奢侈税呢，还是2002至2003赛季。 不过我觉得对于雄鹿来讲呢，交奢侈税他们也高兴啊，时隔50年重新夺得了 NBA 总冠军的奖杯， 这个钱花得值。 但相比于雄鹿这边的大肆庆祝，太阳这边则比较悲情了，在2-0的领先的情况之下被逆转，这是太阳建队以来三进总决赛三次都是2-4失利。第一次是1976年，2-4输给凯尔特人，这比较早了，可能大家印象不深。第二次进入总决赛1993年，当时是查尔斯巴克利带领太阳队面对乔丹带领的芝加哥公牛也是2-4失利。相信那个系列赛总决赛大家会印象比较深刻。而这一次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保罗和布克没有能够带领球队取胜，最终也是被逆转出局，尤其是逆转失冠保罗呢依然是在职业生涯当中没有冠军奖杯。今天的比赛可以说克里斯保罗已经贡献了自己的所有，但是依然是眼睁睁的看着雄鹿夺冠。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微博微信还在持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呢，多种方法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交流，聊一聊今天女足您看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吧。表现呢或者说结果呢肯定是不尽如人意的，但是也可以给女足姑娘们支支招或者是找找问题。第二个话题呢轻松一些，我们说一说这个动漫的事儿哈。聊一聊大家印象当中最为深刻最喜欢的日本体育漫画。 相信呢一条起漫画来这个话匣子就会开了包括刚才咱们说到 NBA 当中的不管是托尼韦还是南极都提到说，如果不伤没字母什么事儿。南极说如果大胡子哈登不伤没字母什么事儿。这边托尼韦说如果这个欧文不伤雄鹿进不了总决赛，但是竞技体育赛场 哪那么多如果， 对，就没有如果所以呢雄鹿在运气在实力在状态各方面呢都是这个赛季最好的那一支球队当然美少女这边说到日本漫画这柯南 柯南它可不算是体育动漫， 滑板啊， 啊， 它不是最拿手的那滑板吗？ 啊，也这进入这个奥运会了，是吧？ 对呀、 啊，这进奥运会当中，算、 嗯， 那就是柯南是一个可以参加奥运会的选手， 不，他年纪太小 啊。当然呢，在节目的第四时段，我们会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就这两个话题展开交流。 嗯，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来闪亮跟点来， 从建外大街到富士山下， 从建外大街到富士山下啊，从咱们的北京到大洋彼岸的东京、也不算太远啊，三个小时的飞机。 是，但是这一路呢，对于咱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们来说，还是有一些小小折腾的。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四位记者已经是启程了啊，他们从青岛乘坐飞机前往了东京，来为大家报道本届东京奥运会。那在稍后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也会尝试去连线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啊，看一看他们在东京呢入境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状况。 嗯， 因为毕竟呢，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哎，记者抵达东京之后，大概都需要有一个6到8个小时的入境的时间。 嗯， 在这份时间里面，不仅仅是要像大家以往所看到的啊，通关当中用到的一些你的护照啊，一些相应的一些手续，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过程当中，还是需要进行的是什么呢？是更多细致的防疫啊，在防疫的手段当中呢，要现场比如说做核酸检测呀，要检测他们在96小时和72小时之前所在中国在日本奥组委指定的一些检测机构认可的检测机构所做出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嗯， 在稍后呢，我们也可以和前方的记者来连线，了解一下他们在前方的相关的状况。 是。那我们在等待连线他们的时候呢，也来看一看大家对于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尤其是说到了这个动漫哈。 啊， 我觉得无论是说这个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吧，都会有自己情有独钟的那几部书或者说那几部动漫作品。 哎，这时候呢，我们先放一首歌啊，先大家先 听 一下。 听一听。 哎，听一下人家这个音乐，您是不是很熟悉？哎，这个音乐怎么样？ 熟吗？ 你熟吗？ 说实话，没有你接下来要放的那个熟。 本来接下来想待会儿再放，现在大家应该是对这个比较熟啊，就把这个第二个也放了，是吧？ 放了 啊，第二个肯定熟。 嗯。 背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肩を君に夢中なこと。 这个确实熟是吧？ 特别熟 啊， 这是我小时候六点到六点半的最爱 啊， 唯一的等待 就等着这歌 啊。对，因为我妈没回来。 我也看到 有机会看。 哎，这个音乐一响起，严彬就说了，那、 嗯、 第二个得让蒙哥跟着唱啊。 哎，有一年我们还真的唱过 啊， 我孟莹思萌。 对， 嗯， 因为在体育的动漫当中呢，可能对于一些这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包括八零后和九零后的朋友们、 嗯， 这个两部动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深入人心的、 影响到我们很多的体育爱好者的。其实第一个，相信大家就很熟悉了。你看，我是曼联，就说我老听啊，这个是吧？最经典的《足球小将》。 嗯，还有这个，也就是说，樱木花道、流川枫，这都是《灌篮高手》里边的。哎呦，我就把答案给揭晓了。 其实不用算是答案，这个音乐一响起，答案其实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就说到这个日本的体育题材的漫画呢，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部，一部是足球小将，一部呢是灌篮高手。而且很有意思，这个两部漫画啊都是有着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比如说足球小将，这是在他们叫这个少年周刊 Jump 一个连载的漫画的杂志上，在1981年开始刊登的，也就是到现在为止40年、 嗯、 啊，这么一算，大空翼五张多了。 对，但还是那个形象的青春的形象。 嗯，而在这10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的时候，是《灌篮高手》被引进， 但它好像到现在还没有连载完吧？ 《灌篮高手》其实后来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和大家就是在印象当中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当时在引入到咱们国内的时候，我们就我跟蒙哥就不是一个时代的嘛，我没看过完整版的这个动画片，我们当时看的都是 漫画、 然后等待着这个漫画啊更新，等待着它更新。那时候最后就是印象最深的那个画面，樱木坐在河边，他在养自己的腰伤，从背后跑过来的是流川枫，把自己这外套，一撕开，胸前写着 Japan 啊，进入日本国家队，是那样的一个漫画那样的一个定格的画面， 动画片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连载完，但是我前一阵子好像是听说这个作者是要有一个这个后续的作品出现了，当时还牵动了很多球迷们或者漫画迷的心呢。 其实呢，说到这两部漫画对于体育运动的影响，你比如说像足球小将，对吧？刚才也提到了1981年开始正式刊登，恰恰呢就是1980年，就是80年代末，当时日本做了一个统计，日本在小学年龄段啊，他们踢球的人数并不是很多，那从这个漫画开始进行刊登之后，当然是各方面的因素，不仅仅就是这个漫画的影响， 但它肯定是 有很多的促进 起到作用了。 对，日本小学年龄段2967支球队一下子增加到了7451个，初中球队1117支增加到了4357支，日本足协的这个注册的小学生球员110000一下子增加到了260000，这个增加额度超过了50%，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足球动漫，特别是当时还应该是漫画，它更多最早出现的是漫画，足球漫画对于足球运动的影响，像什么中田英寿啊，包括这个本田圭佑，是吧？他们都是在这个漫画的影响当中开始接触到足球运动的，甚至像在欧洲呢，也有这样的这个球迷。这个或者漫画迷， 全世界都有。 这个皮耶罗是自己说，这个短传是跟加太郎学的啊，托蒂说是我学的那个猛虎射门的必杀技。托雷斯呢说自己是大空翼的球迷啊，波多尔斯基，这德国的波多尔斯基，当时还穿着这足球小将定制版的球鞋去踢比赛。 你看看吧，这个漫画的作用是多大啊，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这个兴趣爱好，甚至是终身的职业。 我看到现在好像大家提的最多的就是足球小将和灌篮高手，是不是还有一些漫画也是体育题材的，给大家带去的影响也挺深远的呢？ 对于中国的体育迷来讲呢，可能影响比较大的是这两部，再有呢像棒球英豪， 对， 但是因为棒球呢， 网球王子 、网球王子对锦织圭影响特别大，锦织圭说虽然在美国练的啊，但是他看这个网球王子。棒球英豪因为我们的国内的体育发展呢，棒垒球没有那么普及， 也是文化差异吧。 对，所以棒球英豪呢，相对来讲影响不像足球小将和灌篮高手这么多，但是在日本棒球英豪的影响非常大，像甲子园，他们都梦想着像在这漫画当中一样能够打进甲子园。 嗯，哎，排球女将是漫画改编的吗？ 排球女将呢是根据在1984年的时候啊，他们啊，1964年的日本女排在这当时的奥运会上也得到了冠军，也是在东京奥运会。四年之后，就1968年开始有一个叫《女排一号》这个漫画在日本开始连载，然后这排球女将那个连续剧那是再往后了，但是也是根据这个《女排一号》的漫画进行的一些改编。 我还记得晴空霹雳幻影魔球太印象深刻了啊。不过很可能有不少这个现在或者以往的这个日本女排的国家队的队员啊，是会受到这个比如小鹿纯子啊，或者是这个排球女将里边人物的一些感召，加入到了这个排球的大家庭。 一说到这个体育漫画，这边还有张八爷说《圣斗士星矢》，我认为也是。说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自由搏击。 那这么奥特曼也算了。 啊，对。当然了，关于这个漫画的话题，我们先放一放，先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呢，请进我们前方的记者林苑来介绍一下他们在这个也可以算是漫画之国啊，在日本入境的情况。喂，林苑你好。 哎，王颖你好。 大 王你好。 你好，林苑。 哎，现在呢，先介绍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吧。 是，我其实现在我的位置呢，应该是处在成田机场下了飞机之后走出的这个，就是飞机的这个舷梯之后一条长长的走廊上面。我们大家都坐在这个摆放整齐的椅子上，每隔一段距离大概就有20人这样排成两列，然后坐在这个空间当中等待着接受检查。那之前呢，也是在下飞机之后就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引领大家走到各自的这个检查的通道口，然后来检查大家在参加就是进入到这个东京之后准备办理入境手续的一些相关资料。我们之前其实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想打印了一些资料，包括之前也是通过手机的软件做了一些这种包括防疫方面的健康方面的行程方面的一些申请。那现在呢，这些都要落实到纸张，落实到文字上来最终进行检查，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等待检查的过程当中。 林苑，你之前在片花当中我听到你说你是我们这个奥运会的前方耳目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趟这一趟行程你们都做了哪些事，还顺利吗？ 我们因为是昨天到了青岛，乘坐高铁到了青岛之后呢，今天上午就到了青岛机场。因为这个流亭机场我们之前有同事为大家介绍了，就是在下个月就将停止使用。那我们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还能够有幸来使用这样机场，搭乘从青岛流亭机场发出的航班还是挺有意义的。那我相信这次东京奥运会呢，大家也之前说过很多次，都是非常有意义特殊的一届奥运会。那我们在下飞机之后感受到的这一些也是如此。虽然已经有些前方的同行，先到的同行他们探路了，我刚才听到你们俩也特别热闹的聊着这些日本动漫元素在我们生活当中给大家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啊，但是呢，我们目前所处的这条长长的大概有50米长的一条走廊还没有见到太多这种元素。据说前面会有更多的这种奥林匹克的展示，在其中渗入到日本的这种动漫的文化啊，包括到时候我们去进行这个核酸检测的时候是用这种唾液的方式来进行检测，这个过程也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指引告诉大家怎么去完成这些相应的流程。但是现在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其实离我刚刚下的这个飞机并不是很远，但是我相信每个人的这种心情都是属于前方的未知， 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但同时又充满了期待。我们刚刚拿到就我们检查核对程序流程手续的这个就是工作人员的时候呢，他在给我们整理完所有手续，把护照和这个认证卡还给我们的时候说，好，这一关通过了。我就感觉真的是也像动漫一样一关一关的，对，再往前过。哎，不是打怪兽，但是我们在一步步的通关。 嗯，哎，有一个朋友还在问说，听林苑的声音感觉有些疲劳。林苑现在这会儿你是不是觉得很累？ 我在罩子里，因为我在面罩里， 不能说话太大声。 对，听到的声音可能跟平时不太一样。事实上，我们几个人互相之间交流也都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要离得很近，因为每个人都戴着高度防护。这个防护的这个 N95 的口罩，同时都在面罩里面，就是感觉每个人都瓮声瓮气的，但是要离得很近才能够听清楚到底在说什么。今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可能也会有这种瓮瓮的感觉，但是这也是在机场必须要做的这种防护吧。我们其实从工作人员的着装到我们整个同机这一行人员的着装，大家都是把这个防疫还是看得非常的重。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也必须得时刻保持着对于防疫的这种安全意识，所以也还是尽量在这个装备上能够武装到全身。 那现在有没有大概的了解一下，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到最后能够完成出关，后边还需要这个再过几关啊？ 就从时间上来说，以及就是我们之前的先到达的同行，大家反映在下飞机之后就需要5到6个小时能够完成所有的这些手续和流程，然后才能够最终坐上交通工具离开机场。我们也是做着这样的预期和准备。对，虽然这一路飞过来还是用时比较短的，我们从青岛飞过来只用了3个小时整。当然这3个小时我们是下午2:40、2:50起飞，准时起飞之后，在这过程中还想和我们在一起飞行的时候，我们的女足也在正在奥运赛场上面对巴西队，希望在下飞机之后能听到他们的好消息，但是还是挺遗憾的。下飞机打开 WiFi， 然后连上手机，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消息，让我们也心情会多少受到些影响。尤其是我平时主要负责项目关注你这么多年，对，所以就是就也是算是好事多磨吧。我们希望他们的这个开始的第一场比赛没有很顺利，我们第一步的入境也会有很长时间的等待和这种过程磨一磨，但是大家慢慢的都会一切都顺利起来。 好的，非常感谢林苑，也祝你们在后面的这个入境包括后续的采访呢一切顺利。这边呢家里人有很多的朋友啊，也不一个一个的念大家的名字了，都是向我们前往前方的4位记者送出他们的祝福，也希望你们在那里一切顺利。谢谢林苑的介绍，也再有几天的，应该有3天的隔离时间是吧，然后就真正的投入到奥运会的报道工作当中了。也希望你们在前方保重身体。 好， 再会林苑。 谢谢大家，谢谢王 毅， 谢谢 夏 萌。 好，再见。再见。刚才呢我们也是连线了前方的记者林苑啊，他也介绍现在下了飞机之后，其实我相信他们在飞机上的时候呢就已经充分的做好了防护，希望在后续的一切采访包括整个的过程都是顺顺利利吧。 肯定会的。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和大家的还是互动环节，两个话题是吧，刚才已经提到了中国女足在本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是否符合您的预期。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没有想到会是一场0-5的失利，但是在另外的一个场地当中啊，瑞典女足3-0完胜美国，我觉得大家恐怕也没有想到。 是。那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印象最为深刻的日本体育漫画有哪些。 那看到大家的这个微信哈，说到这个漫画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刚才咱们放的这两首歌，一个是足球小将，一个是灌篮高手，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人问这个那赛车的叫啥， 赛车的 头文 字 D 啊。头文字 D 确实呢也应该算是一部体育类的漫画，但是它对于整个 运动项目在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引领啊、肯定毫无疑问和、像刚才咱们所提到的这四个项目，对吧？一个是足球小将，一个是灌篮高手，一个是棒球英豪，还有网球。 网球小子， 网球 小子，网球王子，对，网球王子， 网球王子，这四部漫画对于这个项目的影响更大一些。 嗯， 那同时呢，我们其实一方面啊，在关注着日本的漫画发展的同时，我们要从这个日本的漫画文化和体育文化当中呢，去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漫画来影响到他们体育运动在本国的发展。 嗯嗯嗯，从而呢，其实也是可以给我们起到一个借鉴的作用哈。我们在发展一些，比如说冰雪运动的时候，在发展一些其他的这个夏季体育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助这种文化方式来进行推广？ 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哈，因为现在日下长河就说了嘛，说排球女将里面啊、这个电视剧里就有一些漫画的镜头，对吧？因为呢，排球女将也是刚才介绍了1968年出的这个女排一号的这个漫画，后来经过调整和改编的。还有家里人也提到说，昨天节目当中呢就聊到了排球女将这个电视剧，因为昨天咱们聊了很多关于体育类的电影。在前一段时间啊，去年的时候我印象看过一个采访，采访了一个日本的跟漫画有关跟体育也有关的一位工作人员，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也知道我们拍了夺冠这部电影，他第一反应就在问说，那你们这个电影有没有做成漫画，做成动漫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呢，一部成人电影对于孩子 都应该是从漫画来发源起来 的，对于孩子的影响远远不如一部漫画或者一部这个 动 画片对于孩子的影响更深入人心。如果说小孩很小的时候接触到了体育的漫画，接触到了体育的动画片，他们的直观感受会更加的强烈。 嗯嗯嗯，我记得现在好像冰雪题材的动画片是有一些了吧？ 对， 嗯嗯， 当孩子看到这些动画片之后呢，他们会去不自觉的、去模仿、去效仿在里面的一些他们喜欢的人物，从而呢渐渐的去接触这项运动。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足球小子，对吧？这足球小将，足球小将当中的很多的形象，大空翼啊，包括若林源三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足球运动员，而且不仅仅是影响了日本的足球运动员，也把这个足球的文化和影响传递到了欧洲。因为我记得当时高桥阳一画这个足球小将之前，日本足球还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算是足球荒漠的地带，因为80年代初嘛，大家会觉得日本足球那个时候还真的没有什么实力，也很难威胁到中国足球。但是日本的漫画的出现，包括呢日本足协在随后所推出的50年的计划，形成了日本足球现在的高速发展。就当时采访这个川原三郎，我相信关注亚洲足球、关注日本足球的朋友都知道，他是被称作日本足球之父啊。他确定了现在日本50年的计划，而且当时作为日本足协的这个掌舵人，让日本足球稳步得到了发展。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日本足球现在能够走上职业化道路，能够走上成功，高桥阳一才是真正的日本足球之父。 那给中国足球也提了个醒儿，这个足球、中国足球的发展啊，不光是这些踢球的球员们要努力，恐怕一些这个文化活动的创造者、文艺作品的创造者也得努把力啊。 包括这个Basically not， 他说啊，其实不光是体育动漫，日本的很多的动漫都是源于生活，影响生活，让生活更有目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几部漫画，在集体类的动漫项目当中，他们描写的就是每一个人虽然有自己的个性啊、也有自己的缺点，但是当他们站在集体的面前，为集体荣誉去争取胜利的时候呢，每个人也都会做出牺牲。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啊和团队精神主义，在从很小的时候在漫画当中渗透到了孩子的心灵当中，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嗯，你看这个美少女还给我们又说了一些这个冰上的尤里、你看这就是冬季运动项目了吧。棋魂， 棋魂也是，对，围棋少年 是，还有棒球英豪、足球小将、排球少年，高智能方程式赛车， 这个四驱兄弟，这其实都不算。四驱兄弟 这不算， 反正四驱兄弟确实我身边的很多小朋友也看，但是看完了之后呢，他们所想干的事呢就是去 买点这个玩具，对， 不是自己去投身到这个运动。 家长比较讨厌了， 倒是灌篮高手啊，像黑子的篮球等等这些 真正表现运动项目当中的一些运动精神的漫画和动画片，对于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所以哎，行动起来吧，中国的这个文艺创作者们。 哎，你看唯有战斗也说嘛，是网球是王子，对吧？网球王子。 嗯， 哎，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另外说到中国女足在今天比赛当中的表现呢 ，SK 也比较遗憾啊。他也说中国女足呢，从今天的状态来看，确实是有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今天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我们也希望中国女足在随后的时间里面，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吧。而且呢，关于动漫，也相信大家呢会一直停留在自己对于动漫最美好的回忆当中。这其实是体育带给我们最本真的东西。 那就再把那首歌放一遍吧。 时间可能不够了，大家在这个脑海里面只能是 脑 补一下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